展现冰雪激情，共筑北京冬梦。冬奥加速度， 欢迎收听今天的冬奥加速度，我是金泽。第六届的冬奥会来到了挪威的首都奥斯陆。奥斯陆位于深入内陆130公里的奥斯陆峡湾顶端，背靠奥尔门科伦山，既有面朝大海的浪漫风景，又有背靠山峦的高大伟岸，与奥斯陆这个名字拥有的上帝的山谷的含义相吻合。而把第六届冬奥会在奥斯陆的举办也视为冬季体育运动回到自己的故乡，这又是为什么呢？其实是与挪威在世界冬季运动发展史上的贡献密不可分的，其中一点就是越野滑雪的运动的起源。 越野滑雪起源于北欧，所以又被称为北欧滑雪。为了纪念1226年挪威内战期间，两名侦察兵保护2岁的国王哈蒙四世翻山越岭滑雪35公里摆脱敌人的壮举，挪威举行了全长35公里的越野马拉松赛，这也是现代越野滑雪赛的雏形。 不仅如此，在1834年，挪威的北部港口城市特罗姆瑟举办了第一个平民的越野滑雪比赛。1861年，挪威的翠寒尔成立了世界上最早的滑雪俱乐部。而第二点，则是最早的冬季两项的比赛，据记载也是由挪威边防军滑雪巡逻队举行的滑雪射击比赛开始的。其三，就是跳台滑雪的起源，同样是在挪威。奥斯陆郊区的奥尔门科伦跳台滑雪场，因为每年在此举办的世界级的滑雪大赛而举世闻名，所以这一切造就了挪威在世界冰雪运动发展史上无与伦比的独特地位。这届冬奥会共吸引了来自30个国家和地区的694名运动员来参赛，创造了前六届冬奥会的参赛人数的峰值。那么在这届冬奥会中呢，也开启了冬奥会圣火采集和传递的先河。与夏季奥运会不同的是，由于人们认为冬季奥运会与古代奥运会并没有什么联系，所以冬奥会的火种不是从希腊的奥林匹亚点燃，而是从挪威冰雪运动奠基人诺尔海姆生前所居住的莫尔盖达尔村的一所石房中采集而来的。但这届冬奥会也发生了和第四届普莱西德湖冬奥会一样的事儿，那就是万事俱备只欠雪，国家委会甚至曾经考虑临时变换会址。不过在开幕式前一天，奥斯陆终于天降大雪，也使得这届冬奥会如期开幕了。在冬奥会期间，挪威组委会还向国家委会赠送了一面镶有金边的奥林匹克五环旗，此后成为了冬奥会的专用旗帜。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加速度，也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冬奥加速度。